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的言情有声剧《南红》，作者竹椅，演播三生静水，第64集。这么多年我还是只喜欢你。一，想到自己那三脚猫的功夫以及桑岩毫不留情的毒舌能力，温以凡摇了摇头。 下次吧，我的手机在房间里。 桑岩没再说什么。温以凡喝了一口水，开始切入主题。 你这周五晚上有空吗？ 桑岩偏头。 怎么？ 我最近听同事说，你公司附近有一家店的烤鱼还挺好吃的。你有空的话，我们一块去吃。 温以凡镇定地说道。桑岩把手机放下，盯着他看了好几秒，而后他若有所思道： 终于要还欠我的饭了。 温以凡稍愣，又觉得这样理解也没有什么错，只好点点头。桑岩收回目光。 哦， 那你有空吗？ 温以凡又问了一遍。沉默了几秒，桑岩淡淡的嗯了一声。 那我那天到你公司楼下找你。 也不知道他介不介意这点，温以凡解释。 我周五休息，可以提前过去找你，不然我们直接在店里见也可以。 桑岩继续看手机说： 不用。 啊？ 温以凡嘴唇动了动，还没说出话来，又听到桑岩接着说道： 我下班之后要回来一趟。 啊？ 到时候一块出门。 好的。 温以凡低头又喝了口水，想说的话说完了，温以凡也没再继续待在客厅。他起了身，走了几步，又回头说道： 那周五那天我再提醒你一下。 行。 桑岩回看他，慢条斯理道。得到这个答案，温以凡的心里才踏实起来，回到房间里。另一边，此时此刻，客厅，桑岩继续玩着游戏，过了一会儿，唇角莫名地弯了起来。周五晚上，温以凡从衣柜里拿出仅有的几条裙子，从中选了一条卡其色的长裙。他套上一件长款的毛呢外套，坐到梳妆台前，花了大半个小时来化妆。盯着镜子中的自己，温以凡想把眉眼画得稍微柔和些，看着没有那么锋利。他拿起眼影盘加深眼窝，又用眼线笔把眼尾往下拉。他挣扎了好一会儿，感觉也没有什么用处。温以凡抿唇放弃挣扎。出房间前瞥见桌上的香水，他拿了起来，迟疑地往耳后喷了一点。在客厅坐了半个小时左右，桑岩便回来了。他放下钥匙，习惯性地往客厅的方向瞥了眼，视线在温以凡的身上定了片刻，才挪开。温以凡站了起来，下意识地问： 你回来有什么事情吗？ 哦，拿个东西。 桑岩随口道。温以凡哦了一声，没有多问。桑岩回了一趟房间，很快就出来了。可能拿的是什么小东西，他手上也没有提东西，跟刚进去的时候没有什么区别。他往玄关处走，对他说： 走吧。 好。 温以凡跟在他身后点头，两人上了车。温以凡系上安全带，跟他报了烤鱼店的名字。大概是听过这家店，桑岩也没有打开导航，直接就发动了车子。温以凡琢磨着， 要不要跟他聊点什么，但又觉得这样似乎会影响他开车。他看向窗外，想着自己做过的车祸报道，很快就作罢，毕竟一会儿到店里他们还有很多时间聊。倒也离得近，开车过去还不到20分钟。这家店在一个小型的商圈旁，前方是停车区域，位置不偏，车子开到那儿就直接能看到烤鱼店的名字，招牌和装修风格都用的红色系，格外醒目。店面很大，此时正是饭点，里头顾客不少，一眼看过去满满当当的。温以凡和桑岩一块走进去，跟门口的服务员报了两人。他们被带到一张二人桌边，正想坐下，突然有个女生喊了一句：“ 经理。” 这声音脆生生的，听着有点耳熟。温以凡顺势看了过去，隔壁是个大桌，坐了8个人，看着也是刚来没多久，桌上只有碗筷和茶水，中间摆放着一个铁盆，里头装着塑料包装和倒掉的茶水。郑可嘉坐在其间，穿着姜黄色的裙子，她的长相是那种甜软的漂亮，笑起来尤为好看，还有一颗小虎牙，在这嘈杂的人群中显得格外醒目。下一秒，她的视线一偏，跟温以凡对上，郑可嘉的笑容明显收敛了一些。边上一个男人开了口，有些纳闷：“ 严哥，你不是不来吗？” 桑岩往那边扫了一圈：“ 你们聚餐店在这儿啊？”“ 是啊。” 男人瞥了一眼他旁边的温以凡，笑道：“ 既然碰上了，就一块吃呗。你作为老大，我们部门的聚餐你都不参加，这像话吗？” 听到这话，温以凡才明白过来，这群人应该是桑岩的同事。他又往郑可嘉身上看了一眼，温以凡倒是没想过他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不过算起来他今年应该大四了，好像也差不多了。桑爷没有立刻给回复，偏头稍稍弯腰问温以凡：“ 行不行？”“ 可以的。”温以凡回神观察着他的表情，过了几秒，桑岩才收回眼，让服务员加了两把椅子。入座后，温以凡正整理衣服，忽地听到郑可嘉喊了他一声。郑可嘉坐在桑岩的另一侧，距离他并不远。他平静地抬头，礼貌地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对面一个烫了锡纸烫的男人讶异地问了一句：“ 哎，你们认识吗？” 郑可嘉声音清脆说：“ 啊，我姐。”“嚯，这么巧吗？亲姐啊？” 锡纸烫问道。可能是觉得这关系一时也难以解释清，郑可嘉笑了笑，直接默认。听到这个回答，桑岩侧头看了郑可嘉一眼，很快就收回。他的手肘撑在桌上，整个人对着温以凡的方向漫不经心道：“ 你有妹妹？” 温以凡自顾自地撕着碗筷的包装，诚实地说道：“ 七妹。” 桑岩瞧他，没有继续问。锡纸烫很自来熟，直接喊道：“ 啊，郑姐姐，她姓温。” 锡纸烫接下来的话还没有说完，桑岩便打断了他：“ 啊，不是可家的姐姐吗？难道你们一个随爸爸姓，一个随妈妈姓啊？” 锡纸烫有点懵。温以凡恰好把包装彻底扯开，温和地解释：“ 重组家庭。”“ 对。” 郑可家接话。“ 这样啊。” 锡纸烫说道。坐在郑可家旁边的男生岔开话题，笑嘻嘻地说道：“ 介绍一下呀，严哥，这是嫂子。” 正打算拿起暖水壶，听到这话，温以凡的动作顿住，帮桑岩澄清：“ 不是的，我是他朋友。” 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两人的关系，干脆中规中矩地说道。男生继续起哄：“ 哼，岩哥，真是朋友？” 桑岩看他，眼中带了警告：“ 人说话你没听见啊？” 而后他伸手拿起热水壶，顺带把自己没有拆开的碗筷往温以凡的面前一推：“ 谢了。” 看着桑岩把自己刚拆开的碗筷拿走，温以凡只好默默地继续撕包装。恰在此时，服务员上了一堆饮料，应该是他们早已点好的。坐在外侧的人把点的饮料对应分好，分到最后一瓶的时候纳闷道：“ 哎，怎么有酒瓶啊？谁多点了吗？” 啊， 郑可嘉看了一眼小票：“ 啊，好像不小心多勾了一个。哎，这看着就不好喝，先放着吧，不然严哥你们看看喝不喝。”“ 给我解吧。” 郑可嘉伸手隔着桑岩把饮料放到温以凡的面前，笑道：“ 他性格好，也没有什么不喜欢的东西，随便喝什么都行的。” 温以凡看着眼前的饮料没有说什么。随后郑可嘉把菜单递给桑岩，脸有点红：“ 经理，你看看你要喝什么吧，我们点单点的早，菜什么的也都点了，你看看还要不要加点什么。” 见状，桑岩的眼皮动了动，不带情绪地看了郑可嘉一眼。饭桌上的氛围似是僵了一瞬。几秒后，桑岩接过菜单，随意地推到温以凡面前。因这动静，温以凡抬起眼。桑岩拿起他面前那瓶饮料，不轻不重地搁到自己的面前，像是在示意这饮料他来解决。他与温以凡的视线对上，举动极为自然，淡淡地问道：“ 要喝什么？” 啊， 温以凡下意识地啊了一声，又往那杯饮料的方向看了一眼，这才察觉到了不对的地方。但他跟别人出去聚餐向来如此，一直都是听别人安排，也不怎么介意当最后挑选的那个人。一般情况下，点单的人都会礼貌性地询问他的意见，温以凡也没遇到过像郑可嘉这么直接表现出他是可以随便对待的人的情况。对这种小事，温以凡一直不太在意，刚刚甚至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但很奇怪的，此刻莫名有一种很奇异的感觉。温以凡舔了舔唇角，掩饰般的垂眼看向菜单。本集已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喜欢就点个订阅吧。